新鲜玩法一网打尽，来和小 V 一起参加吧！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微蓝北京”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FM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， 各位，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。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。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，广东人民广播电台，香港电台，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，新加坡最新933，马来西亚988，心手相连，万众同声，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，一榜统天下，金曲横出世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 上午的10:01:52，这里是刚刚开始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小东。第941期榜单的排名情况呢，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来分享。首先呢，我们通过公告牌来了解一下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。 第15位，洪卓立，献丑。第14位，毛不易，给你给我。第13位，丁薇，风度。第12位， SHE 17。第11位，麦浚龙，永汉17。第10位，张敬轩，潜水。第9位，吴夏，十万灰尘。第8位，郑秀文 featuring Jackson Wang Curren Me。 第7位，邓紫棋，倒数。第6位，莫文蔚，绝。第5位，张杰，一路之下。第4位，许巍，我的爱。第3位，华晨宇，寒鸦少年。第2位，李荣浩，年少有为。本周冠军曲目 TFBOYS 喜欢你。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一榜统天下。第941期全球榜呢，有4首新歌上榜，1首回榜。首先我们听到的是上周以12名的成绩进榜，本周下滑3名，来到了第15位。我们来听洪卓立的这首《献丑》。 曾风的沙发已闷透，也许坐得太久，谈话亦乏味，还在被记压着，谁共我比？若果懂得哲理，也许不必退避。 曾天真相信我共你走得过生与死，从来未预备，缘分却地由别人伴你飞。用我尚有剩的一口气成就你，不后一生不要献丑，收起想抱别来怀旧，当初讲的早已遗漏，怎么可永久？可否一一的揭秘，为何还在顾忌？如果想走不必搏斗，只需松开我手。床铺都跟我说道理，再不要等转机，还提及预备，情分已死，只得他跟你飞。 卓丽的一首歌带着骨灰去旅行，给出了一种别样的浪漫。而今年的重头戏啊，重头单曲献丑呢，则是对爱情的追求给了另外一个角度，得不到爱情，努力往往成了献丑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听歌，这是本周的最大降幅，上周排名第六，本周下滑八个榜位，来到了第十四。我们来听毛不易的这首《给你给我》。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，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，给你我百转千回的喜乐和忧愁，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。 的嘴角和眼眸，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，给我你未经雕琢的天真和自由，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，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。 吹落一地的尘土，没有人清楚，穿过那条暗无人的路，走着不熟悉的步，看不清地图，我拨不开这放不起的雾，爱都让到处，这没有人的路，我的双目为什么会模糊，那爱 因为呢，在去年的时候，他的专辑松绑之后，今年的首发单曲《风度》，这首歌之前在我们北京方面的中歌榜上有着非常好的成绩，进而推荐到全球榜。进榜三周以来呢，前两周保持第九名，本周是排在第十三位。来到本周榜单的第十二名，同样呢是在名次上呈下降态势。上周第七，本周第十二 ，S.H.E 的十七。 成军17年，除了新歌和巡演之外呢，华研唱片也特别宣传 SHE 呢与公司约满，三个人呢都将成为个人的成立个人的新公司，所以17年之后的 SHE 何去何从，对于歌迷来说呢应该是更值得关心的事情。 充满呐喊的字眼，17岁的我们在那边，在未来摊开之前，期待又怕受伤害，是我和你说着梦想，说着心愿，在有来有往之后，3种特别的语言。上天选了我们未成全，在潮起潮落之间，将我环绕的世界，世纪许多情节如此和谐，如此无解。时间的长河，我非你们不可，缘分的比喻会留成一首。 出现那刻偶遇你给 三根烟蒂融化了四周禁地，成功应衬重，我愿意手挽手闯进教堂那里要策划场地，成家应衬重，你愿意别逃避，不要痛苦揭吃够了才有气，孕妇中宿舍女士中马星四喜，那一对踏上这步似于这种年纪，你将要成为全大学最美，你我不必太长命也可目击到转气，仍未知的滋味先可对抗乏味，匆匆一世必须飞快转换场地，为何才十八岁要计较八十几岁回望，要报答世界大多数期望，衬托你我这极少数活得猖狂，能痛快厘定对错要尽早变大人那样，别人便肯松绑，前路一早绽放我们独有的风光，平庸才没有眼界去看看什么叫名望，太快与你干什么叫莽撞，趁快碰上了什么才活得粗壮，唯有你能令每秒也冒出更动人血汗，够浪漫才流芳，花开不必富贵，要从容做下街坊，青春故意怒放，回想起那天抱着你手太湿，仿似紧张到懒你脚踏破地，回想与女管爱定你的那刻，知你仿佛胜利胜大或胜起，亦已知当晚那黑豹将生至死，变得这样快这样美这么儿戏，你跟我如笨蚁动物叹气，要趁早开发然后结果是我们权利，仍未知的滋味先可对抗乏味，匆匆一世必须飞快转换场地，为何在十八岁要计较八十几岁回望，要报答世界大多数期望，衬托你我这极少数活得猖狂，能痛快厘定对错要尽早变大人那样，别人便肯松绑，前路一早绽放我们独有的风光，平庸才没有眼界去看看什么叫名望，太快与你干什么叫莽撞，趁快碰上了什么才活得粗壮，唯有你能令每秒也冒出更动人血汗，够浪漫才流芳，花开不必富贵，要从容做下街坊，青春故意怒放，约定未来要到切尔诺贝尔跟你闯闯，当然心跳无 又是一首关于十七的歌，也是第941期全球榜的第一首亮相进榜新歌，首周第11名，来自于麦杰龙的这首的《永汉十七》。随着僵尸等令人刮目相看的影片推出，那麦浚龙的导演潜质得到了充分的肯定，这首他的全新单曲呢也有着强烈的画面感，时间放在了1986年，一面是震撼世界的切尔诺贝利事件，另一面呢则是与此没有关联的17岁少女的爱情故事，有着强烈反差的故事性。本周第二首上榜新歌属于张敬轩的《潜水》，排名第10。下面我们听到的呢，是本周的第9位，第一首上升态势的歌曲，上周呢是排在第13。我们来听胡夏的《十万灰尘》。 大爱代替愤怒，言语的冷枪天天都听到。 好，抱歉，我们的 CD 出了一点跳跃的现象。那现在听到的呢，是本周的第九位，来自于胡夏的《十万灰尘》。 给他太阳，我不想每一次黯然销魂。你不是梦的余温，你是梦境更深。我在深夜记着去陌生的城镇，想和陌生人狂奔，却还是在风尘被烟起那一瞬被你围困。 我走过天涯孤城，长河与离人，怎么走不出你的剧本，越过星辰，沧海与浮生，可能都不如你同心一程。 金猪来了，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，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。 哇，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，金光闪闪，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。 丽华米华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。 哇，我有一了。 我也有一， 我还有两个一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 都一的 战马开罐油流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1504年，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。今天，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，成为绝世经典。你想过吗？如果画中人会说话，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？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。2018，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。听见经典，壮阔东方潮，奋进新时代，庆祝改革开放40年，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。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，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。 经历世间传奇，投身伟大实践，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。 今天白天到夜间，天空状况在晴到多云之间转换，云比较多的时间主要在中午前后，所以白天光照较好，扩散条件也非常有利，空气清新，适合户外活动。来看具体的预报，今天白天晴转多云，南转北风2-3级兼4级，最高气温17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偏北风2-3级，最低气温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0%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，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 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 兆赫， 97.4兆赫， 974半点资讯。 温泉雅韵，养生怀古。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，5391-3117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明天走向2022行走美丽通州，感受运河文化。2018北京徒友嘉年华暨通州区徒步大会将在通州大运河畔开走，比赛全程16公里。 北京徒友嘉年华活动创办于2014年，是北京市徒步运动协会北京经济地区徒步爱好者搭建的，倡导绿色出行并提供交流展示的平台，被徒步爱好者们视为分享全年徒步活动心得和经验的盛会。通州区徒步大会已连续举办了5届，今年的大会，徒步爱好者们既可以徒步健身，也可以欣赏运河两岸的美景，还可以登上观景平台俯瞰远眺千年大运河和美丽的城市副中心，感受通州的巨大变化。此外，本届嘉年华将突出全民健身、全家徒步的理念，邀请连续参加了此前4年北京徒友嘉年华的千余个徒友家庭前往活动现场，结识更多的徒友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一榜统天下。金曲横出世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小东，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倒数第941期榜单的榜上歌。这个时段呢，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本周榜单的这个第三首上榜新歌，这也是之前在香港方面的中文歌曲龙虎榜上取得了好成绩，首周第8名，来自于郑秀文和王嘉尔所合唱的一首歌，叫做 Creole and Me。 代替愤怒，言语的冷枪天天都听到，仿佛子弹飞舞，没有令我却步，谁缠住我喜欢当任原告，诱惑背叛责骂，重伤悲害谎话欺骗，盗取我用信念强大的影子，shirted, step after step, I was moving on. 喧哗之中祷告，让爱为我带路，人性的缺点可清楚看到。Searching for the sunlight, searching for the hope. 谁能伴我星光之后？ I was lost, I was lost, ain't nobody there.Blame it on the rain is dropping. Blame it on the trees blocking. Blame it on the elders judging me there. Never ever did I blame myself. 今日冷漠冷漠，固执捧去叫我去，危自卑我用信念强大。 年的 Sammy 精选文推出了出道以来的第一张 Soundtrack 精选，除了甄选出以往的非主打作品之外呢，两首新歌之一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以第八名成绩上榜，郑秀文与王嘉尔带来的这首 Cruel and Me。 那上周的冠军歌呢，提前出现在了本周第七名的位置，上榜五个星期最好成绩冠军。这是邓紫棋出道十年音乐计划的第一首主打歌，我们来听收录在 EP 另一个童年当中的这首倒数。 去过去，未来未来，大不了转身而起又绝尘，不需要攻略，只要跨越，怪不得喜欢往绝处。 莫文蔚和方大同首次合作的《绝》在941期全球榜上以6周榜龄成为本周的恒星歌，取得最长榜龄的同时呢，成绩也小升2位，从上周的第8回暖到了本周的第6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第5名歌曲，来自于张杰全新音乐概念的 EP《Way Life 2》当中的一首《一路之下》。上榜有5周的时间了，上周是第5位。 每一层谎言落下的灰，每一个边界拖着的疲惫，你好世界欣慰，凶狠弱小相对，给一份的勤劳收获眼泪，给一双清澈坚实的嘴，得到失去分享，翅膀 潮落

本周冠军曲目 TFBOYS 喜欢你。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一榜统天下。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一榜统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小东。继续来关注941期的榜单排名。许巍备受关注的新歌《我的爱》之前在榜上只停了2周就匆匆离榜，令人非常可惜。不过呢，在相隔1周之后，这首歌强势回归，并且刷新了进榜以来的最好成绩。本周回榜呢是位列第4。我们来听许巍的这首《我的爱》。听到的是许巍在本周以第4名的成绩回榜《我的爱》，在他一贯云淡风轻的音乐气质中呢，又多了一份融融的暖意。在越来越冷的秋天呢，相信会带到你心中更多的温度。那上周的冠军呢，本周在第3名的位置提前出现了，这就是华晨宇为电视剧《斗破苍穹》所演唱的主题曲《寒鸦少年》，有着他独到的力量感。 视线有无起试探的证据，暴晒很彻底，月光正坐下在祷告，乌鸦张开嘴巴，嘴巴，嘴巴。 好长啊，却能脆弱的玩笑，走吧，走吧。 谁的进出，谁恶意搀扶放暗自带路，君如当妖妇，谢谢你让我的感动，别当我是傻瓜傻瓜傻瓜。哇，说是好找到全当脆弱的玩笑， 原来心疼我，我那时候不懂。 浩的第五张个人专辑应在这个月正式发表，名为耳朵，这是我们所有对音乐感受的来源。这首超级戳心的年少有为上榜三周以来呢，保持了强势，本周呢再进两名，排在亚军位置。 TFBOYS 的最好的那年呢，在上周经历十个榜位的大幅度下滑之后呢，本周跌出了榜单，不过呢他们的另外一首歌却强势出现了。我们来听第941期全球榜的空降冠军，来自于 TFBOYS 的这首喜欢你。 第一次见到你我的心情，分开后久久都无法平静，想和你背着包环球旅行，想和你寻找蓝色瀑布，你像偶像剧的剧情，在大部分的场景迎着漂泊大雨做疯狂的事情，也许已经不流行创意，也没多新意， 可我的真心真心是喜欢你。 Girl 要怎么样的表白能减少几率失败，还可以牵着手看海。 3, 2, 1 Hey baby baby baby girl， 你有没有一样的感受？ Hey pretty pretty pretty girl，骄傲遇见你的自信瞬间垮掉，失去了我自己，像偶像剧的剧情，在大部分的场景淋着瓢泼大雨做疯狂的事情，也许已经不流行创意，也没多幸运， 可我的这一真心是喜欢你。 Girl 要怎么样的表白 发现我已经 不知不觉的 不能没有你。 在全球榜上，可能每一首歌呢都会经历大起大伏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阿信的《当每颗星星》，这首歌呢在上周以11个榜位的巨大升幅，从第14名啊一跃来到了我们的季军位置，在 Top 3谋得席位啊，但仅仅一周之后呢，便从第3名的高榜位直接离榜。

听过了上周第十，本周李榜 TFBOYS 的最好的那年，接下来这首歌呢在上周成绩呢是紧密相连，而且呢任凭超高人气也取得过第四名的好成绩，但是在上榜四周之后呢，在留下了第十一名的最后排名之后呢，也在本周下榜。我们来听来自于蔡徐坤的这首 It's You。 是肉身说出痛楚，负面幻象又想假冒我，抑郁算什么？不过是脑部强迫我，心那样强大，全是身体的错。真了解，最实极清楚。但是自认软弱又无助，但愿现在身躯不属我。悲哀算什么？请信任我，为你驱魔，让我哭，为何有错？只怕泪腺骗我，不接受缺陷才坎坷，自我都。是难自欺，天给我这愁眉，不必生气，为何豁达地回避，从来还在忍气，自信不必相信，真心都完美，还是做自己好，未学似你。自问真心都属我，不可割寂寞。讨厌着我是你什么？问你怎能嫌弃我？不要被你看破，请我共我和谈可吗？自我都。 在全球榜上，十个星期的榜龄是一道坎儿，迈过之后呢，才是考验的开始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上周的恒星歌，取得了十一周榜龄，李欣妮的一首《自我感觉还好》。而在本周，带着恒星歌的荣誉和最高的第四名离榜。 十八年精工细作，五万业主的选择，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。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在听过了李榜歌之后呢，下面我们要来关注的，首先是马来西亚方面的推荐歌，来自于马来西亚这位中性帅气的女生。这首歌呢的演唱者叫做 Ruby 迪飞，也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。好，我们的 CD 今天是来，没错，这是马来西亚的推荐歌，来自于 Ruby 迪飞的 Dreams。 请别出 到的是全球榜上海方面的推荐歌，来自于鹿晗的《时间停了》。在之前几年呢，有着未来潮流的 Future Bass Trip EDM 的元素呢，是鹿晗音乐上的主要方式。而有着最新单曲这首最新单曲呢，有着回归的感觉，化繁为简，钢琴弦乐来衬托出忧伤而唯美的旋律。全球推荐，香港方面的推荐曲呢是属于本周在榜，来自于洪卓立的《献丑》。而下面我们听到是北京方面的推荐曲，也是中国榜的亚军歌，来自于沙宝亮的这首深情唯美的《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》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，非常感谢你收听。稍后呢是小航带给大家的节奏驾到，我们明天上午10点再回了，再会了，对不起。 寻找你心里那片伤，谁把那孤单缠绕在回忆旁，抚摸着半是深情半是负伤，归来不问情，相见不见时还给你一寸心，归来不问情，眼一落窗上温情，愿被我唤醒，你的泪打湿了曾经，归来不问情，风吹散约定，多情最无情。我回到那个名叫爱到你心里那扇窗，你把那孤单缠绕在回忆旁，守望着半是过往半是哀伤，归来不问情，相见不见时留给你一寸心，归来不问情，被我唤醒，你的泪打湿了曾经，归来不问情，风吹散雨滴，多情最无情。还给你一寸心，未来不问情，烟雨落窗纱，红颜人四方，你的泪打湿了曾经，未来不问情，风吹散雨滴，多情最无情，未来不问情，风吹散雨滴，多情最无情。 前段时间去贵州，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，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，那酒滋味真的不错。我当时就纳闷了，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，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？朋友说，董酒会酿酒，但是不会卖酒啊。1983年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。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。一是配方均衡，